今日圣经启示使徒行传一章一至十四节。使徒行传一章一至十四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好，我读单数的经节，会众读双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传讲说神国的事。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坐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祷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感谢主啊，今天晚上能够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上帝的话，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上次有来过，应该是四年多站在这里，我已经四年多我没有站，没有一直都是在这个龙城讲堂那边哦。当我们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会拿到这个周报哦，主日周报。当我们拿到主日周报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看到封面，然后我看到这个里面的封面，然后我看到这个次序崇拜的次序。问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在下面的在下面有一个讲到教会的意象。而今年的主题成长，圣工重点是人数增长。然后在右角那边，我们就看到今年的目标498。我们看从包，我们有没有看这两个？ 而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教会的目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这个事项来祷告，或是我们有没有带领人来教会等等的。而今年我们年会都有推动福音301，福音301就是三年里面每一个都带领一个人来信主哦。如果每个跟着做，我们很快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的目标。当我讲到这个意向的时候，一般上我们都会讲到意向跟使命哦，意向跟使命。我们有意向，就是我们有那个愿景，我们有目标。当然我们需要使命的意思说，我们需要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行动来达到我们的意向。而英文叫 vision and mission， 而马来文叫VC 跟 MC， 对不对？如果你不相信，等一下你走过去，你对着后面那边看，那个学校的那个墙壁很大个吧。VC and MC 就是 vision and mission， 或是说意向跟这个使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使命来达到我们定下的意向。当然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到怎样达到这个上帝的这个教会的意向，或是人数的成长。我们就回归到《使徒行传》，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是教会成长、教会复兴的一个基准，或是教会的一个标杆，英文说一个 benchmark。当我们很多常听到教会要复兴啊，教会成长，到底复兴成长，我们要回归那里，回归圣经，回归《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有教导如何成立教会，如何的复兴教会和教会的成长，还有如何的处理教会的内部问题，还有如何的来兼顾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用人的方法，当然最重要的是回归神的方法，就是回归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今天就与大家来分享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就是以使徒行传1章1到17节与大家来分享教会初期的教会如何的来成长。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天父，感谢赞美你，是你的恩典让孩子今天晚上站在这里来分享主你的话。求你恩膏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讲的话句句都是出自你意思，不是出自人的意思。我知道人的话语是有限，唯有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力量。求你恩膏孩子的口，让你的话借着孩子的口能够传扬出去，让你的话今天晚上能够帮助在座的弟兄姐妹，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祝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名祷告，阿们。刚才我们读了圣经1到14节，不过我们1到12节是讲到耶稣的升天。而耶稣的升天，在第3节他就提到说有40天，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来讲这个神国的事情。然后第9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就被那个一个云彩借他上天。然后第十、第11节我们也就看到有2个百夷的人就叫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等候这个应许，就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我们就看到第13节， 第十三节我们就看到他们就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啊，全部门徒就在那个楼房。然后第十四节，那些人同几个的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谈的这个主题，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他们到底有多少个人？而我们刚读到十四章没有写，不过第十五节他就写到，那里有大约有120个人，120个人在那个楼房，他们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那个楼房叫什么呢？那个楼房叫做马可楼，为什么叫马可楼？就是马可母亲的家，就是初期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时常用这个房间来做聚会，那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2章12节，所以叫做马可楼。今天这个现世版的马可楼，我们来看现世版的马可楼，这个是吉隆坡卫理公会的复建堂，当我参加这个年会的时候，这个是吉隆坡卫理公会复建堂，哇，它的特刊这样厚哦，这个卫理公会复建堂是前年议会里面人数最多的，它的会有1400多位哦，哇，这样厚，他们刚庆祝120年，它里面就有特别提到有一个楼叫做马可楼。他们是在2017年8月建了这个马可楼，然后献上将这个马可楼献上，所以叫做马可楼祷告塔。在里面我也看到他们有敬拜赞美，然后他们也有这个读经祷告。后来我刚拿到，我就刚翻译这个马可楼，这个他们每一天拜一，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6点半到8点半就聚聚的祷告，然后晚上星期一到星期五也是开放各肢体，2个小时都在祷告，所以他们特别注重这个祷告，跟这个初期教会一样，在马可楼同心合意的祷告。有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就到了一个菜农的弟兄，当他到了这个菜农弟兄的家的时候，他看到他前面，哇，一片绿油油的这个菜，青菜，可以收割了，已经长熟了，可以收割了。这位的领袖他就哇很开心，他就说，哇，上帝真的很奇妙哦，人在这块土地上做这样的事哦。哇，这样美，这样的蔬菜哦，绿油的蔬菜。然后这个菜农的弟兄就笑笑讲一下，他说，你看上帝自己拥有这块土的时候，他是这样，他领有这块地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就是整个全部都是杂草丛生哦。当然，他刚刚有这块地都是杂草丛生。不过他怎样做？他需要除草，他需要搬石头，他需要松土，他需要这个撒种然后浇水、施肥等等的。当然还有，他说他还需要祷告，他要求神看顾降下雨水不被害虫侵袭等等的。所以他说，我今天一看到，哇，能够有这个绿油油的蔬菜他说我这个成果是以神同工，不是所租代兔，而我是100%的做我的工作，而我也相信上帝100%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我们祷告需要的东西，我们也要尽量做我们的东西，尽量做我们的本分，而我们不是祷告就 OK 了可能我们的家，我们不是祷告了求神保守我们的家， 我们的门也要装，也要锁好，也要装好，也要锁这个锁好哦。不是说你门开开，你祷告了啊，就上帝保守。所以我要做我们的工，做我们的本分，上帝也做他的本分哦。所以我们也看到这120个的使徒，他们在马可楼上，他们做什么？第四节我们就看到他们在等候上帝耶稣的应许，而耶稣叫他们等候，而应许会临到。到底什么应许？就第八节就说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就得到能力。得到能力做什么？就是要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哦。而才说看到从撒玛利亚、犹太先地，这个撒玛利亚，然后犹到前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先地，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所以他们在那边等候这个圣灵的降临哦。不过当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在那里等候，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学习的时候。什么样榜样？我们看到当他等候的时候，他没有无所事事，他们没有守株待兔，就是什么东西不必做，等候是让圣灵来降临。他们还不是没有无所事事，他们也没有吃喝玩乐，反正耶稣都没有讲说几时这个圣灵降临啊，耶稣只是叫他们等，没有给个时间表了。其实他们怎样做？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就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因为他们的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就给我们看到这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的祷告会，教会上历史上的第一个祷告会。因为这个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祷告会当中产生了教会。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过后他们就产生了教会。还有什么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而当我们刚才听到读到而他们在马可楼上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三方面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团体的祷告，第二个的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第三个就是恒切的祷告第一个，让我们来看团体的祷告。同心，我们说到同心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人，它是最少要两个人以上才能够讲到同心，或是一般人在一起我们才能够讲到同心。所以同心合意的祷告就是讲到多数人的祷告，或是我们说的团体的祷告，或是我们说我们小组的祷告，或是参加祷告会，这叫做团体的祷告。而我们看到我们每天念这个主祷文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们都会念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没有念我在天上的父，我们乃是念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也是讲到多数，或是讲团体马太福音第18章20节，这里说到，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聚，那里就与我同在，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里耶稣也鼓励我们要两三个人在一起，两三个人聚聚奉他的名，他就与我们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团体的祷告的重要有一句话说到保龄球效应。什么叫保龄球效应有打过保龄球或是我们看他的分数现在如果你去打保龄球的时候，你会有看到那个分数有打到10记然后他 他讲算有时一个 spare 啦，有 strike 啦，有吗？打过保龄球的知道。我记得现在我都没有打，我是很小的以前福隆只有一间保龄球是在阿嘎贝教会嘛，阿嘎贝教会的前身，现在是卖那个假子，后来阿嘎贝之前是阿嘎贝，后来他以前是这个在拉汉那个保龄球。我有跟朋友去打的时候，当时是那个分数是用那个纸写的，用铅笔写的所以用手算的所以我看到保龄球效应，它为什么叫保龄球效应？他说如果你每次砸倒九个瓶子的时候，你每次九个实际你就拿到九十分对不对九十分。不过如果你每一句打到每次都砸倒十个瓶子的时候，多少分呢？一般上我想是100分啦，对不对？多少分？如果你每次砸到十个瓶子，你拿多少分？打 bowling 的应该知道啊 ，perfect game 哦 ，perfect game 多少分？不懂啊。当你拿到最终，你会拿到300分。明白，就是说它的算法就跟我们不一样。你看到九分，你是多一分而已哦，10%。不过当你打完的时候，本来10%，可能拿到100分。不过保龄球效应是说300分，它的意思说你不要以为小小的一点点当你加起来哇，它的差别就很多三倍多，90分跟300分从10%加，每次加10%，不过到最后3倍多一样的，圣经也有一句话，好像保龄球效应这样的就是在这个就是在生命记32:30，生命记32说，一人焉能追赶他人千人，两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可能我们以为这是一个问号来的一人怎能够赶着一千人，两个人怎样能够赶着万人他的意思这样了。不过有一位著名的这个基督的学者，他说其实这段是一个祷告的图画来的，是一个祷告的图画。他说这是一幅祷告的图画，单独一个人和两个人聚聚的祷告效果不一样了。一个人能赶千人，两个人却能够赶到万人他就说到，按照我们人来想法，我们一个人赶走一千，两个人我们一定说2000的。不过神来讲，在神里面，他两个人赶的却是10000人多出了8000，这是一个神的恩典，额外的恩典，就像保龄球效应的。我们以为一个人，所以我们以为一个人的祷告跟团体的祷告，可能一个人，1000两个人2000，其实神在眼中看两个人他的力量却是10000的或是我们以这个来比喻说，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在钓鱼。不过当两个人祷告的时候，团体祷告的时候，就是撒网，就是捕鱼，它的功效特别不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它是鼓励我们多多团体的祷告，个人祷告当然是好的，不过它的功效只是好像钓鱼。不过当你团体祷告，你是在捕鱼，你的功效你的收获就不一样。所以总结，团体祷告是我们说1+1=2，不过我们可以说1+1=10以这节经文来讲了所以上帝的儿女要追求做团体祷告的恩典，就是鼓励大家多参与团体的祷告。可能家庭的几位的家人一起祷告，可能参与小组的祷告，教会的祷告会，而我们这个 南中教区也有年祷会，所以鼓励我们多参与，多祷告，他的力量哦，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哦，是一加一大于十啊。多年以前，这个伦敦的一个Time 哦，《泰晤士报》就登了一个报道，他就问到哦，他说从伦敦到罗马最短的距离是什么？他就登出来，他说从伦敦到罗马最短的距离是什么？当然很多人就记上去，他们很多人就拿那个地图啊，然后画，看哪一个是最短的，用地图啊，有些是从从浙江走啊，走那个水路啊，从那个海啊，很多人记这样的最短的距离。不过后来哦，拿到第一名的是什么？他就说，后来拿到第一名的是说，有一个好朋友同行。而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个朋友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好朋友在同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时间不够，很快就过，而是特别短的。特别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当然如果能够一批的弟兄姐妹哦，朋好朋友一起去，我们真的是很开心嘛。哦，特别是旅行最重要的就是旅途啊，我们旅途可能这边去到槟城四五个小时，然后到了槟城我们去看那个景点，都是去拍拍一两下就上车了哦。最重要是我们的旅途，如果旅途有好的朋友在一起，我们觉得时间快过哦。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是说，你一个人独行很容易的疲累，有伙伴的同行，特别是走这个天路，可以彼此的扶持。而所以我们要有找一个属灵的伙伴，或是教会有属灵的伙伴，特别当我们走这个天路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持久。如果你一个人走的时候过不久可能你会累，所以鼓励我们，所以这里他一直给我们要团体的祷告，有弟兄姐妹属灵的伙伴可以彼此的彼此的扶持，而可以长久。这个是讲到刚才讲到团体的祷告，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的是同心合一的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就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就说到，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全。而这里给我看到同心合一的重要性。而这里说，如果你们两个人同心合一地求什么事，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这里特别提到上帝特别听同心合一的人的祷告，这里给我看到。而当然这里也要来祝福夫妻的，好吧，夫妻。其实人家说世界上最同心合一就是夫妻，所以鼓励夫妻能够每天同心合一的祷告，因为世界上最同心合一的就是夫妻，所以如果夫妻能够同心合一的，你就抓住这些的应许看神必垂听你的祷告哦。这里给我看到同心合一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刚才120个的门徒他们在马可楼上哦，这次他们没有争谁为大，而他们是一起的来祷告，虔诚的心来祷告。我们知道当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看到门徒们是在争吵着谁为大，我们看到这次他们是在一起的一起的同心合一的祷告。还有我们也看到120个的门徒，他们心连心，他们没有这个成见，他们心连心围着同一个目标祷告。到底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刚才我们第八节就提到了第八节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要得到能力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使徒行传的第一个的医治的神迹我们就知道这个彼得 跟约翰他在这个美门那里，他就在圣殿的面前就医治了一个瘸腿的，而这是一个使徒行传第一次的医治的神迹。这个瘸腿圣经有说到他是40岁，而他是全身瘫痪，他已经从小就是瘫痪了，而不能够走路。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彼得跟约翰来医治他们。使徒行传3章1节就说，申时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上去，圣殿去。这节如果是讲明白一点了，讲到比较容易的，就是说三点的时候下申时，就讲到3点，彼得跟约翰到圣殿去参加祷告会，对不对哦？申时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说这节经文是说，下午3点，彼得跟约翰到圣殿去参加祷告会，这是一个，我们说这是一个立场的，而这个不是一个特别的医治祷告会，这是他们定时都去的，而所以他们定时的，不过我们看到这是他们定时，不是特别的，他都能够行神迹的。如果你每天可能来定时的来参加祷告会，可能有时而神要你为人家来祷告医治，而这是发生在一个立场的祷告会，不是特别的医治祷告会，而他们每一天都去，所以他就医治了这个瘸腿的。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就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当他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就拉这个瘸腿的时候，这个瘸腿的脚就站起来，就可以跳啊，可以走，可以跳，然后去到圣殿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这个彼得跟这个约翰，他们只是祷告了一句话，他就得医治。我们知道彼得跟约翰他们曾经争吵争作为大，在门徒当中，我们知道彼得都是讲到他是最老大的嘛，约翰跟雅各他的母亲叫做西比泰，而当我们看到一位做母亲的就跟耶稣说，耶稣啊，当你做王的时候，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可能一个坐财政部长，一个做内政部长，其实这两个的孩子就是约翰跟雅各。所以有人解释说，彼得他是要做大嘛，还有当这个西比泰就是约翰跟这个雅各的母亲跟耶稣讲的时候，他们就吵起来。所以他们说两个吵的最厉害就是彼得跟约翰吵的最厉害。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时刻，我们就看到他们已经放下了起见，他们没有争吵，我们看到他们是一起的到圣殿去参加祷告会，他们同心合意的到这个圣殿去参加祷告会，所以他们也就行了第一个的神迹，使徒行传的第一个医治的神迹。同心合意的祷告才有能力，刚才给我们看到那个马太福音讲到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有能力的。我们也看到彼得因为这次他医治了这个瘸腿的时候，彼得就第二次的讲到的时候，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5000人信主。第二次讲到，第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第二次讲到因为他医治了这个瘸腿，他就讲了一番道，5000人信主。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是没有能力的基督徒，基督徒最基本就是要祷告。不过很重要的，不同心合意的祷告同样得不到能力。很重要，当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要同心合意的，同心合意的，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这叫做同心合一的。同心合一的祷告也是一个属灵征战的祷告。我们知道撒旦最害怕的就是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祷告出来的能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撒旦的他的策略就是要我们摧毁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所以看到有时教会时常纷争教会纷争是一个最大的伤害所以撒旦的策略就是要我们来纷争，所以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就是要同心合一的。我们也看到当这个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就是在他祈求门徒们要合一就是在约翰福音17:11看到他是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其实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这是他最后的一个祷告，他就知道他这个门徒们时常在争伟大吵架，所以他的最后一个祷告就希望门徒们能够合一这个时刻好不好，我们来宣告，我们一起来同念这一段我们时刻保守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心，借着同心合一。所以我们要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就能够摧毁这个撒旦的营垒。第三个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就是讲到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就是不住的祷告。当我们听到这个不住的祷告，我们就想到这个耶稣的一个比喻，就是不义的官跟这个寡妇的比喻就是讲到不住的祷告。路加福音18:1，我们看到耶稣就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是叫我们做不住的祷告，这个比喻就叫我们不住的祷告祷告不断，坚定不移的祷告，这是给我们坚定不移的祷告。然后祷告不停止，祷告也不减少，同心合一带来盼望的祷告我们看到这120个的门徒，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次的祷告会，他们不知道多久，不过他们每天都同心合一的祷告，他们持续了10天，持续了10天，圣灵就降临不过给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生活最普遍失败的就是缺乏恒心就是没有恒心。我们来看这个图画，就是当我们好像这个人在挖这个宝藏的时候，不过很多时候他差一点就放弃了就很多时候我们一样的祷告就好像这个挖这个宝藏一样可能我们不知道还有一步我们就能够挖到这个宝藏，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也放弃了。我一个朋友他就抓了一只蚱蜢，抓了一只蚱蜢放在一个杯子里面这个盖住，然后他就看到这个蚱蜢一直跳他就在算这个蚱蜢跳多久，当然跳不到，因为盖住嘛，所以蚱蜢他一直算了84次，那蚱蜢一直跳了84次，然后蚱蜢就停了，他这个我的朋友就将这个盖拿掉，开住了所以如果这个蚱蜢一跳他就飞掉了不过后来怎样这个蚱蜢死在那边他已经试了84次，不过他最后一次他都不试最后他是死在那边。这是朋友他做的试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最后一步最后临门一脚都没有做到，所以像这个蚱蜢就是死在那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好像缺乏恒心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为一件事情，我们一天一周一夜没有得到这个 果效的时候，我们就灰心，而我们就可能会放弃啊这个祷告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要来学习啊龟兔赛跑，这个是真的哦。在两年前，这个泰国他们也主办了这个真的啊这个乌龟跟这个兔子赛跑哦。如果你们上网，其实我的电脑有那个 video， 不过我没有放出来。如果你们上网可以放，看他真正的跑哦，最后还是乌龟胜哦，啊，真的跟这个故事一模一样，啊，这是给我们看到一个的学习的功课哦。我们要学习乌龟不放弃的精神，啊，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品格和这个信仰的塑造，就像一个马拉松的赛跑，而我们不是跑这个百米的。我们是跑长远的，是一个马拉松的，啊，所以我们考验的不是耐心，还要考验我们的是恒心。所以我们祷告不但是要耐心，仍然要恒心。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一个，恒切的祷告哦。刚才我们说看到这120个的门徒在马可楼上的时候，他们10天。同心合一的祷告，最后我们也看到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在第二章，我们就看到圣灵降临，然后这个教会也诞生，然后也打开了这个传福音的门，所以开始福音就开始传遍啊，从这个耶路撒冷游到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当天的时候就发生了彼得的第一场的布道会哦，这是一个历史的一天。而当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得到能力。彼得第一场的布道会，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他使徒行传2:37-38，当彼得一站起来来传福音的时候，哇，因为我们就看到这些众人所听见的觉得扎心，而他们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而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然后当天3000人悔改受洗归主，哦，就是看到他同心合一的祷告的果效。看到同心的祷告的果效，一讲到就3000人信主，哦，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当这是初期教会哦，现在还有没有啊？有没有啊？等等的，我给你看一个，这是真实版的哦，这个有10多个人在那边，周一到周五上午80-90哦。有4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差不多12-18个，一起同心恒切祷告。这个空的位置啊，其实是我来的啦，啊，因为我拍照嘛。这张照片是在9月16号，啊，9月16号，本来9月16号是马来西亚日嘛，本来是放假嘛，不过我们今年开始哦，放假继续祷告。所以这是我跟几位的4间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每一天拜一到拜五8点到9点，我们都一起祷告。其实这个已经6年了，开始我们只有3-4个人而已，差不多2-3年都是3-4个，不过我们仍然站稳一直祷告就对了啊。当然我们祷告不是，我们还是有唱诗啦，我们也分享信息啦，然后祷告咯，哦，所以2-3年然后都还是一样的人数，不过我们仍然同心会恒切祷告。然后第4、第5年我们就开始祷告完了，喝了茶了，就出去1个礼拜2天就出去探访，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家， 当后来人数越来越多嘛，现在人来加来，本来只有两间教会，现在三间、四间，所以一起在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参与7979哦，7979是一个福音的团，所以他会给我们很多的这些物资，还有金钱。所以我们这一批就是找那些需要的帮助就派了去派，每一个礼拜2天都去。这个是在9月一个礼拜当中哦，9月一个礼拜，这个是两个信主，啊，两个信主，这是另外两个信主，9月而已哦。啊，这个是当然我不在里面，是另外一批人啦。后来我跟那个蓝姐妹就到这个亚沙德胜之家哦，我们探访那个史都威的母亲啊，哦，史都威的母亲，然后就带领这位姐妹信，这位女士信主咯，还有这位男的信主，两个都是讲英文的哦，用英文跟他讲，他们很会讲，哇，很流利的英文，不过他们信主咯，最近在探访他们要不要洗礼啊，这个男的说 OK 我可以洗礼，这个女的呢还不定哦，这个男的说，哇，我的妹妹哦是马六甲的大医生，我的妹妹妹夫是大医生，所以我要等他回来问一下，当然为他祷告要不要洗礼了哈。这个是发生在九月的一个礼拜哦，九月的前然后啊，10月、11月，我的手机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传给我们，差不多每次出去都带人信主的。这个是你们有去梅梅吗？梅梅啊，马来亚银行啊。这是我去马来亚银行跟他做一些手续，就像这个人传福音了，这个男孩子啊，24岁而已哦，传福音，当然还没有信啊，不过跟他讲了，第二次再去跟他讲，所以如果改次你们去梅梅啊找这个男孩子，再跟他讲耶稣了。马来亚银行知道吧？那个马来亚银行大部分是这个华人在那边嘛，所以当你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的时候，你心里就有那个就有那个能力，当你去到那里都很喜欢跟人家讲福音哦。除了这两个老人院也带领一个嘛，还有一个姐妹最近也是带领一个信主了等等，所以当你同心可以恒切祷告，你就看到真的有那个你要传福音，还有看到神的工作。其实我们这一批哦，去年而已，差不多是三十个人信主，今年应该超过40个。今年因为每次我们 WhatsApp 有什么消息就自己 WhatsApp 了哦。一样的，我们也刚才看到这个基隆坡复健堂的这个马可楼祷告塔哦。他们也是每一天，刚才我讲了啊，拜一到拜六，每天早上都祷告，礼拜天也是有祷告，然后晚上都有祷告，拜一到拜五祷告。哦，其实这个他们是从哪里学来？他们是从印尼教会学来的。印尼有很多的祷告塔。这个他们这个复健堂他们建这个马可楼，是因为前任的年会会长莫泽川牧师啊，跟黄帝华他们到印尼去访问的时候，看到印尼他们做了这样多祷告塔，看到印尼的兴旺，所以他们回来就开始做。马来西亚只有一间哦，印尼啊很多间哦。其实，在印尼他的国会里面，国会啊，你知道吗？国会旁边都有一间祷告塔。如果国会开会的时候，他们也能24小时围坐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印尼的，这是印尼的祷告塔，他们的目标就是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啊，这个啊图画是啊基督徒的这个啊这个基督的这个啊版哦。基督教的这个的信息了，所以我刚刚拿下来， 印尼他们的目标是恢复大卫倒塌的这个帐幕。啊，什么叫做恢复大卫的倒塌的帐幕？就是让上帝的荣耀、圣洁、宝座回到他的子民。啊，这首诗歌我们都会唱嘛，好，献上什么？啊，什么讲？让我们重建这个哦，他最后不是愿你的荣耀降临嘛？所以就是将他们就他们的目标就是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哦，这个印尼。印尼他们有500个城市，500万的信徒，每天哦，24小时都为着国家来祷告，所以叫国家来祷告。所以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国效，这个是啊，2018年9月19号哦报道啊，这个是基督徒的，他就说复兴在印尼，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年增100万基督徒。当然我。这里看一年来100万的基督徒在印尼，还有大部分的都是青少年的。其实我看了另外一个报道，其实他是说200万，每15秒哦，就一个的印尼的穆斯林哦成为基督徒，都是年轻的，每15秒，所以一年差不多200万。哦，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有全国都有这个祷告塔，一起联系同心合意的祷告。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同心合意祷告的果效。哦，所以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哦，100个的信徒在马可楼最重要的操练就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团体的祷告啦，然后同心合意的祷告跟恒切的祷告这里给我们看，祷告是教会的方向盘，祷告不是教会的备胎，明白是吗？就是教会的方向就是要靠着祷告我们不是很多时候是祷告是当作备胎啊，备胎就是有问题才来用啊，其实祷告是要我们成为我们的这个方向盘。最后我讲一个见证，是纽约的一间的教会，他有一本书，这个牧师写了一本书哦，当然是美国人哦，新杰米牧师哦，他就写的《疾风烈火》，他就写的这本书。然后他的华文翻译的是杨高丽丽哦，杨高丽丽，我们知道杨高丽丽他也曾经翻译过《资本标杆》这本书，《资本标杆》知道什么书吗？《资本标杆》，我们教会的这个目标导向教会哦，其实从这本书来的以前那个马鞍峰教会啊 ，Rick Warren 的。哦，所以这个以前很出名的是资本标杆，所以资本标杆就是目标导向教会从里面的。这个杨高丽丽他就翻译过资本标杆，他现在翻译这本疾风烈火。谁有没有看过杨高丽丽啊？杨高丽丽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杨高丽丽曾经站在这边，曾20年前他。在这边来传这个《资本标杆》这本书，这个女孩子哦，曾经来过芙蓉堂，20年前的一个晚上，她在这边，哦，说她做翻译的，她就讲到这个教会哦，她的这个教会的牧师就讲到一句话，她说，教会的诞生是在祷告会，不是正道，不是唱诗。而是祷告哦，这是他讲的一句话，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讲到说，25年前这个他教会的人数只有20个人哦，25年前，然后教会的属灵气氛很低沉，没有牧者愿意留下服事，所以有一个主日的时候，这个牧师就讲了5分钟啊，就哭啊，哦，然后认罪啦，求上帝帮助哦。 然后他的这个会友也加入一起祷告认罪，然后他们就开始了祷告会，人数也开始增加，哦，就是这样子。这个本书是大约介绍了哦。今天他们的教会6000人哦，主日崇拜6000人，他们星期二的祷告会1500人，而他们是用了一个大祭宴的教会，大祭宴的教会。而这个杨高丽丽她就见证了，这个女孩子曾经来过我们这边的，这个杨高丽丽她就曾经见证，她说我带朋友参加这个教会的崇拜，1个小时抵达已经很多人了，而我们教会崇拜的时候可能10分钟还是一般人这样子，他们那边1个小时之前很多人了，哦。星期二的祷告会7点开始，4点半他去的时候，都很多人在祷告，哦。所以他的总结就是说，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是复兴教会的唯一的秘诀，哦。这本书就讲到，一样的，当我们说教会要复兴，教会要成长，当然我们回归圣经，回归这个使徒时代，啊，因为使徒时代、使徒行传是我们教会的成长目标的一个 benchmark， 哦，所以总结同心合意、恳切祷告是一个秘诀，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孩子今天分享主你的话，主啊，让你的话能够来勉励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渴慕教会能够成长，教会能够复兴。主啊，谢谢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初期的教会，他们如何的，主啊，来如何的来改变当时教会的情况。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使徒行传从中学习他的功课，谢谢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弟兄姐妹，谢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们。我们唱回应诗歌是吧？回应诗歌，我祷告良辰，好不好？我们站立起来唱这个。